邱飞地位尴尬，幸灾乐祸的人当中，李瑞绝对要算其中之一。一直以来，他就不服邱飞所受到的青睐，经常和熟人抱怨。而在这种处境中，邱飞还在发奋训练，这在李瑞看来纯属白痴之举。要表现也该换个地方了，家世这边哪里还会有你的位置？就算你的勤勉打动了战队，提拔进了职业队，但也顶多就是孙翔的替补而已。难道你就甘于一直当一个替补选手？不过话虽如此，李瑞却也知道，对于训练营的他们这些人来说，想找一条新的出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换一家战队，再从训练营练起，等着被提拔，最终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机会，那还难说得很。哪家战队都有自己的培养梯队，猛龙过江去和人抢夺机会，从一开始就不会找人待见，没准最后只是光阴虚度。也正是考虑到这种种种，颇为自负的李瑞也才一直厮混在家世的训练营里，犹犹豫豫的，却总是下不了决心。机会啊，自己就缺机会。李瑞一直是这样认为的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他要狠狠地抓住。至于邱飞，李瑞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自己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这家伙如果看不到这次机会，那倒好了。不过想想，却又觉得不大可能。一个连训练都会全力以赴的家伙，在任何时候怕都不会松懈。这个家伙现在在想什么呢？李瑞一路上都有观察邱飞，可是什么也没看出来。不过他关心的毕竟只是机会的问题。这时看到陈叶辉把他们的角色尽可能的武装，忍不住说了一句。行星队中角色的装备放在网游中都不能算是太好，更别提和职业战队相比了。这些早被和行星战队交过手的玩家们给爆出来了。李瑞这时想的是，拿着压人一头的装备，就算击败了对方，却难免会留下瑕疵。他希望这场胜利让所有人看到的是操作者，也就是他的技术和实力，可不要角色的实力给分散了注意力。 还是不要大意吧。 陈叶辉听到李瑞这样说后笑了笑道， 那伙人的实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，更何况还有叶秋前辈。我知道你们的实力都很出色，但这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有关注，星星战队嚣张了这么久，可是一次败绩也没有，即便面对的都是网游玩家，这也挺能说明问题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还是尽我们所能吧，无论个人还是角色。 其他几位听着都是连连点头，邱飞什么也没说，只有李瑞依旧不以为然，冷笑道， 哼，如果连这种胜率都保证不了，闹这样的噱头可就是个笑话了。总之啊，竭尽所能吧。 陈叶辉说着，继续往手头的角色添加着工会仓库里最强的装备，一边也问着身边几人对各自职业装备的需求。一个一个弄完以后，随即按职业将每个账号卡分给众人。最后还没拿到账号卡的就剩邱飞和李瑞了，而他们两人的职业却都一样，都是战斗法师。训练营里人那么多，别说两人同职业，十人八人同职业都不稀奇，更何况是家世这支以战斗法师为核心的队伍。这训练营主管要不是考虑到六人是要打团队对抗的话，推荐的人中进展法师的人选还会再多。陈叶辉本人也是玩战斗法师，对这职业当然颇熟悉，何况他可是有过职业训练经历的，水平其实也是挺有两下子，此时给战斗法师挑装备自然娴熟的看。一边往角色身上取装备，一边对身后两人说， 有什么不合适就说啊。 到了他们这种水平，每个人对于角色属性都会有一些小偏好， 比如这个喜欢跳得更高一点，那个希望跑得更快点。陈叶辉先挑强的拿，局部微调再找两人的意思。结果这两人都是不出声。邱飞的表情是一直没有什么变化，而李瑞呢，先前他可是叫着装备没有必要的，这时候又对装备挑挑拣拣的话，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陈叶辉很快武装好了一个战斗法师，身后都是一言未发，陈叶辉也不多问。装备完退出游戏，转身递来这张账号卡，只是递的去向却有点模糊，看不出这家伙是给谁。果然嘴里也跟着问了一句， 谁先拿？ 邱飞和李瑞互相望了眼，邱飞伸手把那张账号卡接过了。陈叶辉飞快地又武装了一个战斗法师。家王朝的库存虽然家大业大，但也不能说每样装备都堆积如山，尤其是战斗法师，这本就是他们工会里最大的群体。而装备这东西向来是放到工会仓库，就等玩家贡献度到了就可以换的了，所以战斗法师的装备倒不是太充裕。这样顶尖的先配了一件后再来一身，有个别部件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。陈叶辉武装完又一个，翻身递给李瑞， 这个可能稍稍差一点点，不过你不是正好不在乎吗？ 这话略略有点挤兑的意思。陈叶辉固然妒恨邱飞，但对这李瑞也没啥好感，就一训练营的家伙而已，也这么装模作样，陈叶辉很鄙视。李瑞却没有在意这点挤兑，比邱飞的战斗法师略差，换是平时他可能真的又会不服，但是今天他是抓机会表现，吸引关注来了，这一个略差却是可以给个人加分。两人到时打得差不多的话，难免就会有人说李瑞的装备可是还要差一点的哦。这么一听，可不就感觉他的水平要高一些了吗？李瑞接过账号卡的时候，心中都已经在幻想这场景。陈叶辉这发完了账号卡，站起身来对众人说， 好了，大家随便找地方坐，先熟悉熟悉各自的角色，和星星的比赛我来安排，到时会通知大家。 众人点着头，就在这网游工作室里各找位置去适应角色了。陈叶辉回头也是刷上游戏，和星星的比赛肯定是要约的，但陈叶辉这次却不想以家王朝的身份出面了。这家伙看得倒也清楚，这个时候无论是谁出面，只要能战败星星战队，那就是狠狠打了对方的脸，到时自然就会有大把的声音嚷嚷，随便来点人你都打不过，还挑战家世什么的。这个角色如果是由家王朝来担当，其实能推得更高潮一些，但陈叶辉真的是怕了。叶秋是不在对方的阵容名单里，但这线上的比赛谁知道叶秋上不上啊？这家伙真要上了，这些训练营出来的不也够呛？只希望叶秋这家伙不要太无耻，别到时候单人的擂台的全都一个人包办了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，陈叶辉其实是把希望寄予在团队赛上。叶秋再大能，并不能一个人控制五个角色吧，到时总会有人拖他们的后腿的。团队赛一个人再强，也总需要团员的配合。轮回看着总是因为周泽楷一人的强势发挥决定胜局，但你真让他带四个网游玩家上去试试，绝对被轰成渣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因为叶秋的存在，陈叶辉这次心里一点十拿九稳的把握都没有，所以他决定不以家王朝的名义出头，就找渠道私下去约斗一场就好了。打赢了就大肆张扬，打输了就撒手不管，让这消息自生自灭去吧。打定主意的陈叶辉进了游戏后，就去联系星星方面了。 现在跑星星网吧去约战的事儿已经几乎没有了。 H 市的玩家高手要不就是已经被星星灭过了，要不就是感觉自己水平不够就不来自取其辱了。现在线上约战的居多都是联系星星那个叫竹烟侠的人。陈夜辉不以家王朝的身份出面，用的当然是个马甲号了，试着添加竹烟侠的好友，申请理由直接就是挑战。陈夜辉运气挺不错的，这要早上几天，陈果那天消息如云，每天随随便便就会忽略不少，这一到线上打脸党就更多了，星星根本就是回应不完的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手落马，越来越多的人掂量清楚自己的实力后，过来挑衅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此时陈夜辉的挑战很快就得到了陈果的接纳。 单挑还是群殴啊？ 陈果通过了好友申请回复消息。 咱按标准赛制来， 陈夜辉说。陈果笑，这些天不知多少人都是仿着职业圈的标准赛制来的，但顶多撑到组队擂台赛以后，人就不知所踪了。实在是这两部分就已经足够输得难看了，难看的让他们已经没勇气再尝试团队赛了。能把整个标准赛制全打下来的实在是少，现在又是一个叫嚣着要玩标准赛制的，但谁知道这次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？ 什么时候啊？ 陈果问对方。 晚上， 陈夜辉答道。他们的人当然现在就是齐的，但他也想给这些人适应一下角色，况且他估计现在打的话对方未必同意。这和星星的挑战每次进行都差不多的时间，然后同样的竞技场房间，关注这个的玩家每天差不多时候都会跑那房间来围观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星星战队那边有意识的在引发关注。陈夜辉真要约人暗地里打一场，人完全没配合理由啊，所以索性不那么幼稚了，直接就照平时的路数走。 好， 陈国当然没问题，直接应了下来，随后就告诉了陈夜辉房间号，正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用的，这么多天在星星手里就没被占走过。